结束了 季节就换了，爱就是度过的事，记忆中的每一个字变成心里面的一种固执，让眼睛随时会潮湿，要我诚实，爱就像度过的事，阅读着多迷人的字，后来才明白了别的意思，永恒是最难。 我是一名国企的普通职员，我是毕业以后留在这个城市，然后现在呢很有机会，特别有幸能留在一个比较好的公司，现在呢，生活还是比较开心，虽然工作特别忙，经常会夜晚加班到很晚，但是我觉得感觉很充实，工作内容对于我们来说，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挑战，更是一种学习，我在工作中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，然后我们现在也呢工作也非常有干劲，心情也特别的好，现在呢我是刚加班准备回家，然后现在在回家的路上，总之是非常开心，虽然说晚上可能回家只能吃点快捷食品，但是我觉得心里非常开心，现在呢也特别想有话跟我远方的父母说，我希望他们能够放心，他儿子不会让他们失望的。 多想要记住这一分钟，回应我幸福的要求。我或许没有别的梦，唯一的是我爱你，你也爱我。不担心一杯红酒把我的真心透露，或许你早就该懂。冰淇淋在喉咙，能多冷静几秒钟，气氛再浪漫都不够。烛光晚餐像一场美梦，像这样望着你到永久。一束玫瑰交到你手中，这一天这一刻这一切你属于我。多想要冷处都陪我，你未必不过你温柔， 想要拦住这一秒钟，你每天晚餐都陪我，美味比不过你温柔，从此以后我爱你你爱我，多想要记住这一分钟，回应我幸福。 赫本抱着一把吉他，慵懒地唱着一首歌，黑白的画面定格在那儿，她的美丽永不垂老。昏昏欲睡，水缸里的金鱼懒懒地吐着气泡，他们期待着一场绵绵的细雨，浇灌唇角的阳光让它开出花朵。 花心里的火终于支撑不住灭了，我的手指头忽然冷得什么都不能握，莫非我把爱情看错，以为是真的就够，不知道两个人的事会有两种以上的猜测。我想跟你走，无聊曲曲折折，月亮发现的时候，我早已经置身于沉默，莫非爱情本是一座美丽的海市蜃楼，才知道谎言比真实更容易叫人记忆深刻。 Thank you. 想过吗？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和相爱的人相互了解， 真的互相了解， 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 也许是一种习惯，或许是最近发生了什么。表面的和平，你我此刻表面很平静，可心里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。我在想，他会被哪一首歌唱破呢？ 现在是否你也会有些伤感？简单，以为付出我的

还不如多拉会活呢，多挣点钱呗。 我却没有力气这么做，我却没有力气这么做。 外星蚂蚁入侵地球，人类战败是因为没有杀虫水。我居然梦到和他牵着手大逃亡，不能不纪念，于是送给自己一首歌。跟朋友说这事儿呢，朋友说你这是思念沉积呀、啊！啊，我病了吗？那我怎么还会和你在这儿一起听歌呢？ 夜里的灯火在闪烁，还有颗心为你在期待，陪伴着我双眼穿过了玻璃，望着条小路无尽的深夜，是否你早已不在意，誓言也被你忘干净，为什么你的双眼已不再深情，你说不说。 候夜太静， 安静的夜里有人在回忆，回忆那些已经失去的美好。夜空里只有你，只有思念，那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成心想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。 这里是夜歌， 转身就走，你是否能够听到再进去月话里有一颗心碎掉的声音？时常听到他们说老歌老歌，事实上歌不曾老去，老去的是我，这应该算是一首老歌。好，我是吴若彤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相见离别都人觉得你最好，寂未了，余情未了，直到天老。也许遗憾才让人生美好。 我是大